点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让爱变透明，我爱上给我 我相信我将会看到彩虹的美丽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问下来。豁出去，这吻别似覆水，再来也许要天上团聚。再回头你不去，从前多么登对，你何以双眼好走流泪。青春仿佛因我爱你开始，但却令我看破爱这个词。自你患上失忆，便是我扭转命数的事。只因当失忆症化作加深，没记住我，但却另有更新密运。像狐狸精般，并未允许我抱紧。无回忆的余生，忘掉往日情人，却又记住移情别爱的命运。无回忆的男人，就算偷握与门边，抱抱我不过分。吻下来，豁出去，这吻别似覆水，

的真心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就好像飘在外太空，别的星球。

交出自己每一滴，这份爱不配你的名字，因为爱情来的不容易，再多艰辛我都很乐意，只想抱着你 昨天。

知道为什么，因为小事感动，世界变得不同，心情变得轻松，看到你的笑容，就算跌倒也不痛，喜欢被你捉弄，但胸口却常常借我避风，我的心想被你懂，你说从今天开始的每一天有爱在我身边，只有你给我满满幸福，陪我回家的路感觉就像远足，只有你用心温暖我的生活，发现有你才有我，只有你给我满满幸福，陪我回家的路点燃心中火火，再也没遇见过寂寞。 天气冷的时候，牵着我的左手，你住在心里头，不需要担心以后。看到你的笑容，跌倒了也不痛，喜欢被你捉弄，但胸口却常常借我避风，我的心想被开始的每一天都有爱在我身边，啊，只有你给我满满幸福，陪我回家的路感觉就像远足，只有你用心温暖我的生活，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剩下空心要不要？这一

却用离开躺下几点，只能说我认了你的不安，赢得你信任，我却得到你安慰的淘汰。 新的一年会有很多新的变化，有人问我三十岁了还能遇到更好的人吗？这个问题得自己来回答。如果二十岁的时候你只是窝在家里当一只沙发土豆，吃很多的垃圾食品，喝很多的碳酸饮料，每天都和昨天一样停滞不前，十年如一日的留在生命的某一时刻，那么三十岁的你虚度了那么久的时光，凭什么得到更好的人呢？这里是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我是亚威。你如何对待自己的生活，生活就会怎么回馈。一起来听到歌曲阳光下的星星。 暖暖阳光懒懒爬进窗，悠悠微醺淡淡咖啡香，恍然你又在身旁，笑容心一样明亮，打开故事书翻到下一页，你说云落累了风会吹干它，我们风叹息又怎么安慰呢，你只笑笑不回答，说小姑娘别犯傻，窗外天空晴朗，只想抱着你的背脊不想放，为何美的东西总叫人感伤，只怕你每次转身，嘿耶耶，我会以为看见你

是桃花映红的脸，今日泪偷藏，独坐窗台对镜，容颜沧桑，人负醉月一墙，是难忘，谁敢痴狂，把闲言语化风月中，一个人独自思量，世人角色真是为谎言而 山顶，为你掉入海里，一遍一遍一遍读你留下的信，不是责怪你，我只是会想你。嘿，你过得好吗？你过得好吗？会想起我吗？曾经的辛苦还历历在目。

很多人选择打方向躲避，这是最愚蠢的办法了。100公里的车速急打方向，死亡率几乎100%，即便你有 ESP 也不管用。如果轮胎的抓地力不牢，那就等着摆尾撞防护栏吧。这个情况下结果往往就是车毁人亡。很多人出于本能的打方向躲避，最后翻车翻下护栏，造成连环事故，很恐怖。很多警察在追击罪犯时使用的是25度左右的角度撞击罪犯的车，在120公里的车速下小角度撞击前车后门的位置，前车几乎100%的会侧翻。如果车速不快，配合向前车方向小范围猛拧方向盘，肯定会导致犯罪车辆失控发生事故，从而阻止犯罪分子继续逃窜。所以我们平时在开车的时候配合着刹车抓紧方向盘别动，直接撞上前车，吃亏的往往是前车，尽量避免更加严重的事故。有人说咽不下这口气该怎么办呢？前提是要有行车记录仪，记录下对方故意别车的过程，获得证据，取得事件处理的主动权。969车舞飞扬温馨提示，避免事故之后降低车速，到最外侧的车道以最低速度行驶。如果前车还是不放过你，那就到应急车道上停下，停下之后报警，这个时候交警会联系前车司机，他就不会再故意别车了。下了高速之后带上证据直接起诉他，罪名就是危险驾驶，根据2011年第八次修订的刑法规定，最高刑期6个月。今天969车舞飞扬，我是亚威，开车安全最重要，不开斗气车，能让则让，避免事故最好了。 笑着，我们抬头望天空，星星还亮着几颗。我们唱着时间的歌，才懂得相互拥抱到底是为了什么。因为我刚好遇见你，留下足迹才美丽。风吹花落泪如雨，因为不想分离，因为刚好遇见你，留下十年的期许。如果再相遇，我想我会记得你。笑着，我们抬头望天空，星星还亮着几颗。我们唱着时间的歌，才懂得相互拥抱到底是为了什么。因为我刚好遇见你，留下足迹才美丽。风吹花落泪如雨，想分离，因为刚好遇见你，留下十年的期许。如果再相遇，我想我会记得你。因为刚好遇见你，留下足迹才美丽。风吹花落泪如雨，因为不想分离。因为刚好遇见你，留下十年的期许。如果再相遇，我想我会记得你。因为我刚好遇见你，留下足迹才美丽。风吹花落泪如雨，因为不想分离。因为刚好遇见你，留下十年的期许。

们总在选择里首先去安抚外人，是因为我们习惯了被亲近的人无条件原谅。可事实上，这是理所当然的吗？并不是。有人事业受挫了就回家借酒撒泼，甚至打骂女人；有人在外受欺负了一声不吭，回家却吆五喝六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亚威。不知什么时候开始，有太多人都会把最差的脾气留给最亲的人。 曾经说的字字都珍贵，不见男人的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